水到今天做什么来了？你起来人干！ 恨师门丹龙门把天亮藏经我喊的七岁奔前一中日山 夫人你们母子逃命去吧 是真爷 他要刚刚进去，你在。 在请听开封府，王蓉蓉扮演秦香莲，孟广禄扮演包拯，宋浩宇扮演陈世美，李明言扮演国泰，王怡扮演皇姑。 不想被响马杀死。 响马可曾带刀？ 带到了，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 为师 有 带响马。 带响马呀！ 你不是王朝吗？ 正是小人。 因何向戴铁链？ 驸马一言道，韩琦是被小人杀死。 你可曾招人？ 招人了。 人命关天，不该招人。 小人若是不招，驸马爷焉能不死？ 啊，驸马，此乃是本府的王朝，怎说是相马？ 啊，分明是相马，怎说是你府的王朝？ 王朝也罢，相马也罢，来，铁链去掉。 铁马，走脱相马，哪个担待？ 驸马，你看，走脱相马，走不了咱老伯包。铁链去掉。 Thank you. 你为什么不相认？三把客气，我劝着你真相恋，是啊，真的你活到了你的头。 为帝君相天对不着。 我爱妈妈娘。 you 心香，历尽 吧，收他吧。 娘哎，他不要我。 Okay. 众朋友，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京剧《秦香莲》的演出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1984年，南北著名的中年京剧演员交流演出在上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演员汇聚一堂，合作演出了很多精彩的剧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演员合作的节目。先请听京剧《二进宫》，李长春扮演徐彦昭，张学金扮演杨波，李维康扮演李燕飞。

孙玉敏和刘长瑜都是剧团中的挑梁之才，平常很难有一起合作的机会。请听孙玉敏和刘长瑜合作演唱的《能人寺》，孙玉敏扮演何玉凤，刘长瑜扮演张金凤。 Yeah. 尚长荣的架子花脸和叶绍兰硬功的京剧小生都是各自行当当中的翘楚。请欣赏他俩合作的《九江口》，尚长荣扮演张定边，叶绍兰扮演华云龙。 出山西方， 难道是他大名堂？ 一兵挑将我做纸张， 我不怕。